许巍《完美生活》，他的歌曲总是在流畅的旋律中蕴含着青春的梦想和伤痛。每个人心里都有一首自己的许巍，这首可能是孤独的、忧伤的，也可能是灿烂的而又明亮的。看过许巍现场的人应该知道，说舞台的表现力可能并不突出，和朴树一样，就是那样站在那儿静静的唱，但是却总会觉得饱含深情。就像那一句，我多想看到你那依旧灿烂的笑容，是如此的炙热。九六九都市夜归人，听到朴树我爱你再见。 像命中注定一般，如火一样的那个夏天，撩人的夏日舞会，你跳向我的身边，泪滴稍微淡，在你说爱我的夜，真甜蜜啊，我爱你到永远。可哪有什么永远，是非爱恨已无需再变，下一曲无伴更换，失去的永不再返。痛得像死去的夜晚，你原谅了吗？爱你又把你伤害，为什么就这样的离开？为什么就不能相爱？一直曾停止，一错再错的故事才精彩。再见，我爱你再见。

整条街都是恋爱的人，我独自走在暖风的夜。多想要向过去告别，当季节不停更迭，哦，却还是少一点坚决。在这寂寞的季节，艳阳高照在那清盛开的世界，远远看着热闹一切，哦，记得那狂恋。窗外是快枯黄的叶，感伤在心中有一些，了解那些爱过的人，心事如何慢慢在凋谢。多想要向过去告别，当季节不停更迭，哦，却永远少一点坚决。这寂寞的季节，又走过风吹的冷夜，最后一盏灯熄灭，从回忆我慢慢穿越，在这寂寞的季节，还是寂寞的季节，一样寂寞的季节。 读书有什么样的意义呢？不读书的一样可以寻得一份好的工作，获得极佳的声誉，在社会上有自己的一席之地，甚至他们一生所得可能是一些穷书生们一生所无法企及的。但读书从不是一件功利的事情，它给不了你物质，满足不了你对钱财的向往。世界上任何书籍都不能带给你好运气，但你要知道，书能让你悄悄成为最好的自己。经典九六九，我是亚威，每天给自己一点时间，在书里找到另一个你。 幸福又回到我里。